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32集，凶残的倾轧三。什么人在那里？耳边忽然一声厉喝，程欢呆愣了两息，才听出那声音，脸上顿时露出喜色来。 郎君，郎君，救命啊！ 一队禁军小跑着过来，领头的果然是郎君。他看见程欢眼睛一亮，但脸色迅速沉了下去。你可真是胆大包天，禁军守得这么严密，竟然还是让你给跑了。快跟我回去见皇上，满宫里都在找你。程欢顾不上说别的，连忙把孩子给他。 文贵人生的孩子，他们想杀他。 狼爵一愣，这信息量太大了，他一时间有些接受无能。文贵是谁？他生的孩子是谁的孩子？谁要杀这个孩子？他正一头雾水，就瞧见程欢半身都是血，当即唬了一跳。你这是怎么了？程欢往他身后一躲。 他们还想杀我。 狼雀这才看见还有别人，几个工人，一队巡逻的侍卫。他迅速意识到事情的不简单，已经不是他能掌管的了，心里忍不住叫苦。程欢这个惹事精，怎么扯上他就总是这么麻烦。狼统领，苏桃忽然叫了一声，跪倒在地。 狼统领，你要主持公道，是程公公要害这个孩子，玉嫔娘娘偶然撞见，这才让奴婢带人来阻止，原本都跟丢了，幸好遇见了这一对侍卫大哥，才救下这个孩子。 侍卫队长也跪地请罪。苏桃姑娘说的不错，属下正是听见她的喊声才将这人拦下的。程欢听得目瞪口呆，被震得半晌说不出话来。狼却也惊呆了，就程欢这身狼狈，怎么看都不像是要害人的。可眼下对方人多，所谓众口铄金，程欢这可真是有嘴也说不清了。但皇上显然对程欢不一般，就算对方眼下无话可说，他也不敢擅自决定该如何处置。只是程欢一身伤，他原本只想着把人请去大明宫，眼下谋害皇子的罪名盖上来，就没办法再客气了。他咳了一声， 来人，将他们都绑了，带去大明宫请皇上处置。 他说着有些紧张地盯着程欢，很怕他这当口又出什么幺蛾子，要是这家伙非要闹着不肯绑，他该怎么办？打晕了扛回去，会不会被皇上穿小鞋？狼却纠结的脸都皱了起来，已经在想自己的后路了。直到属下来报人都绑好了，他才回过神来，就见程欢竟然老老实实的没闹腾，哪怕被绑起来的时候碰着了伤口，血正不停地往外头淌。狼却脸一黑，抬手拍了下禁军的后脑勺， 瞧不见人受伤了吗？ 禁军被打得有些懵，这要是谋害皇子的罪名落实了，死都是最轻的处罚了，谁还管他受不受伤？狼却从怀里掏出一方素帕子，糊在程欢伤口上。你忍一忍，等回了大明宫，皇上会查清楚的。程欢眼睛亮亮的， 快走快走快走。 他终于能光明正大的去看轩辕林了，还能瞧见正脸，老天还是对他不薄的。因为这份喜欢，就连胳膊上还流着血的伤口都不疼了。然而进了大明宫，轩辕林却并没有见他，因为玉嫔临盆了，轩辕林赶去了明月轩。狼却将程欢压在大明宫偏殿，然后带着一群工人去寻皇帝。程欢心里失望，被绑着也很不舒服，可这毕竟是大明宫，他大半年没来这里，心里很怀念。虽然被绑着，却磨蹭着在殿里走来走去，这里看看那里瞧瞧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然而轩辕林一直没回来，直到天亮，外头才有太监说玉嫔生了个皇子，是正儿八经的皇长子。程欢撇嘴， 分明文贵人生的那个才是皇长子，这些人也太不懂事了，这都能弄错。 他嘟囔过后又心生期待，玉嫔生了，轩辕林也该回来了吧。他瞪圆了眼睛盯着门口看，可一个时辰过去，等来的却是狼缺。他手里拿着圣旨，怜悯地看了眼程欢。程欢一愣，心里突兀的一跳，有些不想听了。他摇摇头往角落里蹭。 哎，你走你走，我不想听你说话。 狼缺叹了口气，程公公，昨天的情形就是皇上信你也没办法，那么多人证，皇上总不能什么都不管，什么都不顾，你体谅体谅皇上吧。程欢张了张嘴，没能说出话来。狼却已经宣了圣旨，说程欢蓄意谋害皇子，冲入浣衣局。他把圣旨塞进程欢怀里，小声道，皇上显然是信你的，不然谋害皇子这样大的罪名，杀头都是轻的，你别闹，好歹能活着比什么都好。程欢迟钝的 哎，哦 了一声。狼却知道他难受，明明他才是拼死保护皇嗣的那个，现在却被扣了那么大一口锅，这辈子能不能洗清也说不清。他拍了拍程欢肩膀，你去了浣衣局千万小心，恐怕有人不想让你活着。程欢又 哦 了一声，抬头看着他， 皇上没说要见我吗？ 狼缺警惕起来，迅速摇了摇头，你别想偷偷去见皇上，若是到了浣衣局你再敢出来，那可就是逃弩，是死罪，长侍太监不必上报，立刻便能将你处死，你可千万别再闹了。程欢垂下头，咬了咬嘴唇，半晌才低声道， 他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。 话虽然说得心酸，人却难得的乖顺。狼缺也有些唏嘘，却还是把他从地上拽起来。现在就走吧，早晚都得去。你这胳膊就是皮外伤，但你自己注意点，别碰着了水，小伤也能出人命的。程欢哑巴了似的没再吭声，也不用他押送，自己就走了出去。狼却追上来给他割断了绳子，你想开点，好歹活着不是。程欢忽然回头看了眼大明宫的牌匾，眼眶红了，他抬手摸了摸脸，朝狼却招了招手。狼却不太敢过去，硬着头皮靠近了一小步，你想说什么？ 我在御书房藏了好多银子，你替我告诉张公公，我送给他了。 这话听着像是在交代后事儿，狼却头皮发麻。哎，别说丧气话，兴许用不了多久，皇上就把事情查清楚了，你就出来了。程欢盯着他看了一眼，竟然笑了一声。他虽然身体虚弱的厉害，脸色白惨惨的没有血色，但这一笑，仍旧看得狼却眼前一花，脸颊莫名发烫，心里一阵失神。忍不住感慨，长成这样不管男女都是祸害。你笑什么？程欢摇摇头没吭声。他想换一句，每年死那么多人，他在宫里人缘那么不好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人弄死了。轩辕凛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他，怎么可能再把他放出来？他知道自己这是去等死的，可心里也不恨，毕竟轩辕凛也不是第一次想杀他了，但多少还是难受的。这让他一路来都提不起精神，蔫儿哒哒的，头几乎要垂到胸口，像是下一瞬就能栽到地上似的。狼却看得心惊肉跳的，喂，你没事吧？身上是不是还有别的伤？你要有伤就现在说，别等进了浣衣局，那可就没人会管你了。程欢想说，心里难过，像是被扎了一刀，疼得要死，这病能治吗？可他没力气说出口，只能闭着嘴沉默。他又有些后悔，今天要是没出太极殿就好了，至少他在那宫里只是不能出宫而已， 想做什么还能做什么。到了换衣局，就只剩了等死了。但他很快发现，他后悔的不是不该出太极殿，而是出了太极殿，也没能见到轩辕离，大概这辈子都见不到了。堂堂天子，太极殿供奉着先皇后的灵位，他都不去，难道会去又脏又臭的换衣局吗？何况皇子已经诞生，他也要把陈荣接进宫里来了吧。 唉，好想变成厉鬼去找他们啊。 冲焕不甘心又难过，眼前一阵阵发黑，他还以为是自己气的，等肚子又疼起来，且疼得他一头扎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才反应过来，那碗汤的效果还没过去。狼却唬了一跳，连忙把人抱起来，见他嘴唇乌青，明显的出气多进气少，仿佛下一瞬便要一命呜呼，浑身一颤，不敢怠慢，直接抱着人去了太医院。然而太医还都候在明月轩，里面空荡荡的，狼却急出了一脑门的汗，却不好去明月轩找人，只能喊了个小太监去找张晋忠传话，自己抱着程欢在二宫门口候着。不过一刻钟，轩辕凛带着太医急匆匆赶来，瞧见程欢的样子，脚步猛地一顿，下一瞬便加快了脚步凑过去，将人从狼雀怀里抢了过来。 太医， 他们就近去了侍卫房，太医诊脉诊的额头冒汗。 皇上，程公公这是误食了冷凝草，男子本该无碍，只是他素有寒症，这才引发了病症，臣这就为他施针。 虽说是施针为了治病，可他这一针扎下去，程欢那被人划了一刀的伤口就开始冒血，轩辕凛的脸色就黑了。他看了一眼狼雀， 不是说小伤，这叫小伤。 狼雀跪地请罪，心里叫苦，那本来就是小伤，不过就是流点血，不是什么大事，但他又不敢和轩辕凛争辩，只好吃了个哑巴亏。待太医施完针，程欢脸上的青色虽然退了，但越发的惨白，被窗子透进来的阳光一照，仿佛是要化了一样，看的所有人都是心里一颤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